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4集。云剑微呆了会儿，郁闷低下头。 这么明显吗？我还以为自己表现得挺正常的。 你有心事，家里人都会感觉到的。是学校里有什么事不开心吗？ 不是。 云剑微抱着水杯，出神沉思。云红洲也不急，耐心地等候。 失恋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云建威喃喃道：“ 什么时候谈的呀？哎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”“ 没谈，告白失败。” 云红洲点点头，沉思了一会儿。 爸爸可以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吗？”“ 男生。” 云红洲露出了一个了然的表情，他温柔地注视着云剑威。 我猜是阿峰。 这下轮到云剑威震惊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云红洲一脸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吧的表情。 你实在太黏你哥了，考 S 大不也是为了你哥吗？ 云建威没想到他爸竟然早就看出来了，而且还一直不说，小心思被自家老爸旁观多年，云建威忍不住红了脸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个笨蛋？ 能够认真喜欢并追求一个人是一种美好的品质，我很欣慰你有这样的品质，微微。而且啊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在往前走，变得更好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 可我被我哥拒绝了。最近我有时候会想，这些年我做的那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？ 当然有了，只要你从中获得过快乐，一切就是有意义的。 可我现在想不起来曾经快乐的心情啊。 云建威深吸一口气，终于坦白自己的内心。 我现在很不快乐，做什么都没劲儿。我觉得我要失去我哥。 云建威忽地红了眼眶，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却下意识地卸下所有心防。累积多日的痛苦如大雨倾盆而下，将他兜头浇得冰冷。 其实我知道他会拒绝我，齐峰一直就是个直男，这么多年我也看出来了，可我就是不死心。 眼泪从云建威眼中涌出，一滴一滴洒下来。云红洲赶紧抽来纸巾给他擦眼泪。云建威哭着说：“ 我觉得他这么疼我，会不会其实对我也特别呢？”可到头来我还是想多了，他就是单纯的把我当做弟弟。 云红洲把小孩抱进怀里拍拍，听到这番话心中实在是五味杂陈。 我和齐峰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他会结婚生孩子， 会做他的研究，他有自己的人生要过。可我不会和女孩子结婚，学习也不好。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弟弟，以后我和他的人生不会再有交集。 云建威挡住自己哭红的眼睛， 我第一次体会，原来有的事情就算我再努力也不会有一点可能性。我甚至后悔为什么要对他表白。 齐峰喜欢女孩，云建威喜欢齐峰，这就像横在他们二人之间的一道天堑，悬崖高千万丈，永不能跨越。无论齐峰再如何疼爱保护云建威，那份爱都无法达到云建威的期盼。期盼落空的感觉，云建威也曾体会过。妈妈离开的第一个月，第二个月，第一年，第二年，他时刻都在想，或许妈妈明天就回来了。他不相信命运对自己的残酷，坚持认为妈妈有那么爱自己，自己也那么爱妈妈，这种神奇的爱的力量会让好运眷顾他的家，让他们重回圆满。可好运没有降临，他的期盼没有回应。一年又一年，他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长大。小时候放学的时候，看着班上同学的妈妈来接他们回家，每年过母亲节，老师组织同学做手工艺品送给妈妈，他无人可送，什么都没做。然后等了好多年，等到妈妈出狱，发现一切都面目全非，最爱的那个人从最亲密变成最陌生。 哎呀，你都这么努力过了，难道也要后悔吗？ 云洪洲细心给云建威擦干眼泪，捧着他的脸温声说， 你是爸爸见过最勇敢的孩子，你什么都不怕，定下目标就努力去追，就算你的选择和世界上很多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你还是没有放弃，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吗？ 云建威抽泣着说， 可是我还是失败， 所以你想退回去，重新和齐峰回到从前哥哥弟弟的相处模式。你明明知道你们已经不一样了，还是说你只想你哥继续疼你，对你好？ 我只是不想失去他。 云建威愣愣的，云洪洲笑了笑，摸了摸云建威的脸。 人会为所爱之人变得胆怯，我家微微也会有胆小的时候。 爸，你呢？ 云建威哭得头疼，勉强让自己缓过劲儿来。他问道， 你想过和妈妈重新在一起吗？ 没有想或不想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 为什么不重要？ 曾经我很痛苦，或许比你现在还要痛苦，因为我和你的妈妈孕育了你，我们曾经建立过一个家庭，但现在我已经放下了。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健康和快乐治愈了我，另一个是时间，时间会重塑人，所以等过段时间。 你是说我会放下我哥？同样的，他也会忘记我。 放下并不意味着失去， 你可以把这种过程看作一种筛选，慢慢长大，然后慢慢筛选下重要的、最重要的、最最重要的人。 我会把哥哥筛选掉吗？ 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，未来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你都不会后悔。 为什么？ 因为你是一个一心一意的孩子，现在你会认真爱一个人，以后你也会。未来的路还有很长，迈过了这道坎儿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人在等着你呢。 云建威终于被转移注意力，无奈苦笑道： 怎么你们都叫我转移目标？ 你不想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吗？ 我这才刚被拒绝，怎么可能开始？ 好好好。 在与云鸿舟耐心的交谈中，云建威渐渐平静下来。云鸿舟不好直说，齐峰那孩子一看就是个传统实在的大男孩，而且从小在农村长大，他与齐高荣和彭玲是至交好友，自然了解两位老友是绝对无法接受齐峰喜欢同性的。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有限，所有的想法也不过是盼着儿子长大成人成才，然后与一个好女孩结婚生子，安稳地度过一生。还有诸多现实原因，云鸿舟只是不愿说出来伤孩子的心。还在象牙塔中的孩子不需要懂得那些所谓的差距、磨合、歧视和无奈，他只希望自家的儿子快乐，这样就足够了。